家咫尺天涯。拿得起自然得放得下，一回头红日已晚霞。命不虚传，不见经传，都退下，要说的话都干了吧。累不累战场一往英雄，对不对情场不论战功，对不对没有不同你曾摧毁过也被摧毁当中，痛不痛只想有个人懂，懂不懂用笑容尘封，有泪也不轻叹那个过去风换当偿还吧，一口就是一口牵挂，不要问未来我仅有的才叫响，明天别后咫尺天涯。起自然得放得下，你回首不带走云霞。命不虚传，浪得虚名都没差，要说的话都干了吧。累不累战场一往英雄，对不对情